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， 终于翻到嚟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。 今日咧，我哋啊请到笋哥，咁啊唔好意思啦，大家要等咁耐。咁啊，牛医生咧，上次同我哋录一条声嘅，不过我哋就唔见咗， 真系唔见咗。 咁啊，最大镬就系我自己唔见得条声啦。咁啊，诶呢度我向佢讲声对唔住先，但系就因为呢排牛医生咧就比较工作繁忙一啲啊，同埋佢要开会，咁就冇办法嚟到我哋当中。咁咧，為咗大家嘅聽眾要等咁耐咧，避免我哋聽眾等咁耐，我哋就揾阿情商阿筍哥， 最後我筍哥濫竽充數做翻一集先。 咁咧，我哋今集咧就開始嚟錄音啦。我哋同阿筍哥飲杯先。好啊，筍哥，我哋碰一碰杯啊，準備開始我哋今次嘅節目啦。 好啊，好啊。 咁今日我哋講咩咧，筍哥？ 今日啊，其實咧，我今日想講一個節目咧，個題材叫大徹大悟啊。 大徹大悟，喂，咁啊幾好喎、 啊？點解會大徹大悟咧？咁咧係 嗱， 咦？好似唔係，好似窒窒地喎，我哋 唔緊要，唔緊要。 哦，成日 因為把聲唔好啊。 好。 我呢、這個即係啱啱瞓醒啊，第一日。 咁我啱啱放工。 係，因為我第日做醫院啊。咁我做醫院嘅時候，我就睇咗一位即係聽眾喺度講啊。佢話睇我哋點睇生與死，咁咧我出嚟撈嘢撈啊，都有一段日子啦。講真，出嚟行就一腳監房，就一腳閻王，咁啊對呢個生命都有另外一番嘅體味。咁啊，筍哥咧喺呢個人生裏邊咧，我發覺筍哥亦都有另外一番嘅體味喎。 其實點解會傾到呢個題目呢？其實就係對上個禮拜我同阿九護士兩個喺度摸酒杯底嘅時候咧，就傾到。哇！一望一望啊，九護士個台面，屌一大沓單，爭人咧1800000， 屌你個閪！ 然後咧，佢有個 friend 就同佢講：嗱，九護士呢單嘢我一定要插手啦。咁然後咧，個朋友係 financial manager 係啊 ，financial manager 係啦。咁樣咧，佢咧就諗住幫阿九護士咧就拆掂條數。 佢拆緊啊！屌你個外公，我孭多條數啊！真係個撚樣。 嗰時候我啊諗啊，點解咧？即係如果你咧，大家有機會嚟到九護士屋企咧，都見到佢住998尺嘅洋房啊，跟住然後咧，屋企有個酒櫃，個櫃入邊起碼擠幾十萬啊！打開個衫櫃咧，啲衫又幾十萬啊！啲眼鏡咧，戴一副咧，一年都戴唔曬啊！屌你見到佢生活如何豪奢，幾咁奢華，但係咧，屌爭人幾千萬喎、啊！即係我有時心諗，屌你不如慳啲使仲好啦，何必要咁樣咧？咁我嗰日就同阿九護士傾開呢個問題，咁然後咧，我哋得出今日大徹大悟呢個題目。 係啊，嗱，咁啊，同大家講下大徹大悟。嗱，咁我自己有一個嘅理念啊，你今日能夠唞到而家呢啖氣，下一刻鐘你未必唞到。嗱，我做醫院，我講個故仔俾大家聽下嚇，筍哥。嗱，如果有一日當你食緊雲吞麵嘅時候打咗個黑黐，咁你醒翻嘅時候瞓喺張病床上面，發覺手腳都唔喐得，你聽到醫生喺側邊講：，唉，頭先呢條友就慘啦，打咗個黑黐之後就扭親條頸，而家咧大佬脊椎神經咧就扭斷咗。佢咧最終咧，我哋可以幫佢咧就係、是能夠延續生命。照而家嘅醫療制度，佢應該有70歲。打你30歲，你往後嗰40年瞓喺張牀個細佬，你都有得洗好洗，有得食好食啦！屌你老味！咁你又點睇咧，筍哥？ 我咧上次同你傾完咧，我都知呢個雲吞麵朋友呢個故仔。我仲想即係令到我回憶翻細個一件事。有個朋友咧，佢嘅手好長好長嘅，長到點咧？過咗膝頭哥。今日後生好中意打籃球，就喺隔離學校讀書嘅。 咦？佢係即係喂長到膝頭哥使人猿咁嘅咯喎。 係啊，佢好長啊隻手，所以咧佢同埋個人又高。咁有一次咧打打籃球嘅時候咧，兩手因為太長拉爆咗個肺啊。 咁點啊？ 死咗！ 哇，唔撚係嘛？ 係咯，跟住然後咧，我就發現，哇！屌，我都喺嗰一刻，我 你都諗一諗啊！屌你老味， 屌真係頓覺人生無常。 咪係咯，嗱， 你即係有好多咁嘅戇鳩心 啊！係啊，屌，同埋有啲人成日都諗噶，哇！屌你老味，我啲錢啊唔使啊，儲埋攞啊先嚟使。嗱，我想同大家講，我以前咧就識個同學仔，個老豆咧，嗱，我讀中學嘅時候，個老豆咧就教拳嘅。嗰陣時咧教啲咩派啊，唔知咩藍鷹派定乜鬼派啦、啊。 睇嚟應該係恆宇人拳啦、 啊。一定唔係恆宇人 拳。 唔係個撚樣個老豆真係教拳。我識佢老豆嘅時候200幾磅，我諗有5尺11寸高喎。哇，個人好 muscular 好 force 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到我去探佢嗰日，佢都係200幾磅，但係水腫啊，個肚200幾磅。嗰隻手咧，我諗大家你個手腕同個即係你個虎口，總之同個中指一合埋嗰、那個圈。佢隻手就係得個圈咁幼，但係佢個肚有200幾磅，佢死嘅時候都係咁重，咁咧件壽衣都著唔落，因為個肚有啲水腫啊，因為佢肝癌。咁咧我即係佢成日都話㗎， 點解留翻啲錢幾時幾時用啊？我咁好身體，老虎打死幾隻，你嗰陣時都唔諗住佢有啲咩嘅問題喎、啊？屌你老味，真係教頭啊！屌你老味，老虎打死幾隻啊？成個坦克車咁行出嚟，屌你老味，唔係話人驚撚咗佢，屌你坦克車都驚撚咗佢。佢當年佢鬥坦克啊，真係屌你老味，北京坦克都驚撚咗佢，但係咁撚樣都香菇。佢真係無撚啦啦，嗰日唔舒服入醫院一驗，就係肝癌仲要末期，跌邊科，即係真係收皮噶啦。個醫生同佢講：你有得食好食，有得手手，即係真係咁同佢講，咁你賴嘢啊！即係所以有啲人成日講啊，係、哦、我啲錢要留翻佢啊，諸如此類啊，瞻前顧後。我想同大家講，你啲錢夠使你就使撚咗佢，你就唔好話啊係、哦，屌你老咩，我啊如何如何大樹菠蘿留翻幾時使幾時使。嗱，我咧就好中意玩手錶。咁玩手錶嘅時候咧，我發覺一個古仔。逢係咧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萬年曆手錶，即係用機械嘅原理去計出每年嘅大細月份、月亮嘅即係日月盈虧。通常一隻呢啲手錶咧，斬埋都要十幾廿萬。咁咧，揦埋都超過呢個數。咁啲人咧，成日都覺得啊，我年紀大先嚟買。我話俾你聽， 我哋使唔使喺度呼籲一下啊九護士你賣手錶咁 啊？啊唔使，屌冇人買 嘅。有聽眾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揾我哋洽談下 嘅。咁咧，嗰啲人咧，通常咧買萬年曆手錶嘅咧，有財力嘅人就冇眼力去睇嘅。所以你有錢嘅時候就當然係使咗佢。所謂享受當下。嗱，我又舉一個例子，我認識得一個人住半山區嘅。咁嗰個人咧就出嚟搞生意搞好多年。咁佢個仔咧就去一直谷做，即係做生意啊！咁耐佢個孫 做直交啊， 做直交嗰啲。佢個仔好叻仔啊，兩個仔都，佢兩個仔唔係讀唔到書啊，兩個仔十幾歲講美國讀書，大仔而家係直谷搞生意，年年即係個個月都係過億美金上落嗰啲啊！咁耐未翻過嚟香港，個孫喺邊度見過咧？互聯網即係透過個 webcam 睇到個孫。咁、那個細仔咧就喺日本嗰度咧就賣石油，真係賣石油，即係唔係屌你老母揸住桶石油去你屋企嗰啲，就係真係炒石油嗰啲人嚟啊！咁又係好似十幾歲過去日本嘅，咁耐連佢嗰個太太都未見過，佢太太係日本人嚟嘅 ，ICQ 度見過。咁啊，佢叫個仔喂，新年你飛翻嚟香港團年。阿爸唔係喎，美國冇新年喎，你飛過嚟同我團年啦，你唔好玩嘢啦，你自己都搞生意啊，你自己放年假我冇得放。咁咧嗱。一樣嘢就係佢個仔好生性啊，佢個仔揾到錢啊，但你唔能夠一家人團聚，呢樣嘢第一樣。第二樣嘢就係我識佢好有水都好啦，佢個身永遠就係一啲好尊貴嘅西裝，燈翹啊，亞文興昌啊，即係我去亞文興昌做西裝都係佢介紹。美國咁多任總統有邊個未去做過啊？布殊，淨係布殊未去做過啫。美國又好似尼克遜。定係嗰個咩羅斯福之後都成日去嗰度做西裝噶，即係訪華嘅時候，因為嗰度係全世界做西裝好出名嘅地方。咁咧，佢成身都西裝不停，內頭對鞋咧就出賣咗佢。點解咧？ 因為個鞋踭尾嗰度平咗啊！ 唔係，佢永遠就著咩咧？波鞋 嚇， 仲要著咩波鞋咧？魔術貼嗰啲 嚇。 咁咧，我話喂，屌你自己隻手貼唔到，你咪著對穿落去嗰啲咯，即係就咁穿落去啲冷帽鞋咯。佢話唔掂啊，仔，因為年紀大啦。行得耐痛啊！即係你任何最舒服嘅皮鞋都好啦，你年紀大咗，你試下買一對嚟著嗱。你留意一下啲六七十歲的公公婆婆啊，或者你外姑，呢係你外母乸外父啊，你買一對靚鞋俾佢冇撚用啊，著唔到啊啲皮鞋。點解佢新年啊或者去飲先著一次啊？平時著唔到，因為你試下著對鞋有少少爭啊。你個人一污前咗咧，你個人有體力就冇所謂喎，冇體力你個脊水向你個脊椎向前邊一污前咧，係需要你真係昂首挺腹。老人家都屌你老母腰亂插曲啦！你昂首挺腹，好辛苦啊！所以佢買親波鞋都係買一對黑色嘅 Nike Air， 而家仲冇得出嘅添，自動黏貼。以前咧佢係買 Reebok， 因為純黑色啊嘛，真係著唔到佢話，即係唔係錢銀嘅問題，係著唔到啊！行兩步都痛佢話，即係你一係揸拐杖行咯，你咁靚嘅皮鞋都冇用啊！呢個第一樣，第二樣嘢我想同大家講。你成日話啊係喎，屌你老咩！我第日慳翻啲錢啊，幾時使啊？又呢又路啊，如何如何大雪菠蘿？你試下而家叫個八姨婆六啊歲買對靚高踭鞋，四五千蚊對，睇佢著唔著到，撲街啦！一著啦，咁你屌你老咩？即係所以我成日都同人講，要享受當下，唔好令自己太多唔開心。嗱，錢銀金錢嘅作用係令到我哋開心。你使得其所就令到自己真係好開心。你唔係叫你而家爭卡數爭到還唔到嘛，大佬、哦？有啲僆仔係啦。 你係咪真係叫啲聽眾唔好學你 咧？我叫啲聽眾唔好學我啦。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你唔好即係話啊 死洗爛洗，即係有啲人洗到真係爆曬廠嗰啲，即係日日為條債嚟煩，咁就無謂啦。但係如果你為生活而開心嘅，洗得當然洗得好。 唔緊要㗎，嗰啲還到錢嗰啲咪介紹下 financial manager。佢一插手即刻搞掂， 你插隻手落去試下，屌你老味！同埋我想同大家講啊，尤其而家我哋中年啦，係咪啊？阿筍哥， 我都係啦， 年屆開始中年， 啲僆仔叫我做叔叔啊， 係啊，一樣嘢好想即係同中年人啊探討下。 不過叫得我叔叔嗰啲老母都屌得下嘅， 係啊，真係要屌佢老母啊！你啊， 我都想。 同埋我哋大家中年人有一樣嘢咧，我係想講，尤其男性。嗱，我哋而家又講下女性啦，男性到中年。你有幾樣嘢想做啊？錢你開始有少少，嗱可能唔多啊，咁你好想去滾。到你去滾嘅時候，如果你真係有老婆，真係有仔女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去揾性工作者尋求呢個疏導，我係非常之同意。即係你話啊搞二奶搞撚到一塌糊塗，我就唔同意啫。當你條撚仲用得嘅時候，就開心下啦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識得有我以前即係做呢個護士嘅時候咧，就即係而家做護士啦。咁咧有一啲嘅特別環境咧，就認識一啲監獄裏面嘅人。有啲阿叔，我話俾你聽，佢坐咧坐監，佢啊即係都唔係坐得長時間嘅，總之一兩年嗰啲啦。咁啊點解咧？問題就係年紀大咗啦，即係又想去即係玩女人， 啊、 但係又基於好多嘅道德框架，又咧又就走去摸啦。 啊 咁你摸，咁人哋梗系嗌啦，人哋嗌你梗系俾人拉啦。咁你点解唔嘥少钱？当你条卵用得嘅时候，咪钓多两个閪咯，冇所谓。 系咯，我都觉得系。 当你个波仲系好挺拔嘅时候，你同你老公又唔能够享受呢个生活苦闷嘅时候，咪去识个男朋友咯。 顶你个肺，可能俾百零二百蚊揸到关节炎。 唔系啦，同埋一样嘢，你系女人嘅话，你想即系。有啲愛情嘅調劑，你咪識個男朋友啦。即係你唔影響自己生活嘅話，盡量享受你嘅人生。 何樂而不為？ 係啊，享受你嘅當下。香港人，尤其中國人啊，中國嘅香港人太多嘅框架，太多嘅道德標準，太多嘅未來憂慮。嗱，我哋居安思危，居危又思危，咁你生活嚟做乜撚嘢咧？你成日都話：哇，屌你老味，今日有飯食，聽日唔知有冇；聽日有飯食，後日唔知有冇咁樣嘅，遲早有精神病院啊！屌，即係你。是要使得其所，識得其所，食得其所，咁你嘅生活先會開心。人生有24小時，324，八個鐘頭娛樂，八個鐘頭瞓覺，八個鐘頭工作，但係而家撈亂曬㗎啦。 咁啊係，應該係16個鐘頭工作。 啊，差唔多都係 呢個八小時休息，有時如果唔休息嘅咪 繼續砌埋去咯，屌！所以就我勸而家嘅中年人。使得嘅好使下佢，你啲錢咧留嚟咧就涉棺材罅嘅啫。嗱喺前幾年，我有一單嘢好震撼嘅，南亞海嘯沖撚咗去第一個我老友嚟，阿李哥啊，屌揾頭屍，即係你諗下食緊早餐去撚度，屌你咩過去啦？啊玩撚完啦，屌你咯！ 不過係喎，當年呢個禽流感第一單係個女仔嚟，都係我同學嚟， 係咩？ 係啊。 禽流感定係沙士啊？ 禽流感，禽流感唔係沙士。 瓜撚咗啊！ 係瓜咗，死咗啦 又。哇！屌你老味，係啊！ 屌，所以我哋今日呢個所謂大節 大節大誤就真係啊！大家睇開啲。第一，第二樣嘢就係對生命，生命係好無常嘅。你覺得你自己好撚即係，唔係嘅，仲有聽日嘅、明天嘅嗱，呢啲我好開心你咁樣諗。但係有一個問題咧，我就係想講嘅，生命係好脆皮嘅。生命脆皮到一個階段就係、是、可能喺一彈指之刻。你就玩撚完㗎啦！ 即係所謂你吸到呢啖氣， 係啊，下一啖氣你未必吸到。 所以有時我都係諗啊，屌！如果揾一雞嘢個月嚇、啊，當你七除八扣，屌唔好買保險，保險呃鳩你㗎嘛。咁然後咧留翻1,900蚊，或者剩翻3,000-2,000蚊，屌到月尾洗撚咗佢，玩撚咗佢，屌唔好諗住去埋嗰啲咩濕鳩旅行團啊，去呢度去嗰度俾人呃撚曬錢。喺香港洗撚咗佢，包你最開心。 啱啊，同埋一樣嘢就係洗咗嘅錢係自己嘅，儲咗嘅唔係你自己㗎。 儲咗 係 銀行。 係啊，你洗咗嘅先係你自己㗎。逢係你洗咗嘅錢，你自己氹咗自己開心，嗰啲為之洗咗。嗱，你有一啲人咧好守財佬啊。孤寒自己，孤寒人哋，你揾到一個係一個數字，就唔係一個真實嘅數目。 咁你吝惜自己又吝惜人哋嘅時候，真正開心嘅咧，唔係你又唔係人哋。 嗯 你自己又唔開心，人哋又唔開心，你自己又壓迫咁大，又揾到之後又唉吝惜呢樣吝惜嗰樣，守財奴係最唔開心嘅一樣嘢。 我想講句金句，金句上次係同阿九護士吹水吹翻嚟。就是這個 善財難使就 冤枉 甘 心 嗱，屌！ 即係其實咧，嗱各位聽眾，你聽完呢句説話，自己真係好好反省一下，係咪真係呢、這個即係啲錢咧？呢、這個 即係真係 好嚟好去要用嗰啲就唔得 嘅，係㗎，冤枉嚟就瘟疫去咁撚樣啊！屌，唔係冤枉嚟，即係辛苦嚟瘟疫去啊！ 辛苦嚟瘟疫去，屌唔知俾邊個呃撚就話，唉算啦。 係啊，有啲人睇醫生睇撚咗啦。嗱有一單嘢，唉屌你老味大徹大誤，我順便講埋。嗱，當年咧，我有 十五分鐘啦 嚇，得啦，仲有五分鐘。咁咧，喂，大家聽眾，我哋第一日開台啊，俾啲耐性啊。嗱，咁咧，我有當年咧有一個 Auntie， 個 Auntie 咧就扭親只腳，咁之後咧佢就delay 出門。咩叫 delay 出門？我突然間講解釋俾你聽就知啦。中國人最興睇鐵打，佢扭親只腳之後第一時間去睇鐵打，睇鐵打之後咧扭完舒服啲，咁以為好咗，之後咧就越扭越衰。咁咧到最後咧只腳咧就要揸拐杖。咁佢咧就同翻即係我媽咪講，佢誒、當時我一扭到嘅時候，有個人啊兩眼發光啊，問我攞個攞錢就行乞嘅。我話係嗰個咧，我嗰日撞咗邪嘢。我而家做咗呢行，我話俾你聽 ，Andy， 你唔係當年撞咗邪嘢，你呢啲叫 delay 出文。逢係鐵打，嗱我肯定俾鐵打好走。一去睇鐵打，傷上加傷。逢係你扭親，就一定係越扭越傷。扭親第一時間就要係要呢個 cold compact bed rest。之後就係唔喐，即係總之就係唔好喐佢啦。卧床休息同埋説住佢。咁第二時間咧就去揾一啲出名嘅骨科。之後佢睇咗好多錢，醫生都醫唔好。 我想揾個正嘅骨妹啊。 係都，佢當年睇咗一個好出名嘅醫生，方心陽，港大嘅 方心陽應該好多人都識㗎啦。 咁咧，方心陽講咗一句好幽默嘅嘢。如果你當年一咬到之後嚟揾我，你就唔使嘥咁多冤枉錢。你而家嘥好多冤枉錢，都醫唔翻只腳㗎啦。佢咬完只腳之後，一年先揾方心藥。你當年咬柴之後，第一時間揾個好嘅醫生啦。嗱，呢啲咪叫善財難使冤枉金。 係咩？原來真係唔好揾鐵打佬。 梗係唔使啊！ 點解鐵打佬咧？即係我自己都有啲經驗，真係係筋骨扭傷嗰啲普通嘢嚟嘅啫。但係就傷到行唔到嗰只。咁然後又係真係敷幾針藥，就又捽又摸咁樣啦。即係唔係骨妹嚟，骨佬嚟。冇事喎，個人真係會冇事嘅。 是啊 ，OK 嘅喎，即係係咪係因為我身體自己 recover 咧？ 梗係唔係啦，鐵打藥永遠都係有一樣嘢叫 hot combat， 鐵打藥冇凍㗎，永遠都係熱㗎。嚇！喺你扭親嘅時候，因為你肌肉腫咗，裏邊啲嘢扭傷咗，紅腫痛熱失功能呢樣嘢就係發炎扭傷嘅症狀。嗱、你聽咗講紅腫痛熱失功能。即係你個教唔喐得啦！ 咦，我有時都紅腫。 你碌撚啫，嗰度係 熱 嗱， 失功能。 咁咧，一定係要 cold compact， 即係凍敷。咁令到 冰火， 冰火血管一收縮，咁咧就冇咁傷。 嚇、 啊！但係如果咧跌打佬最中意用嘅就係 hot compact 熱敷，熱敷會令到你咩？短時間內舒緩咗病情，令到你真係行得。你咪試下咯，熱敷都兩劑，你冇事，細細單嘢嘅，因為你幾日之後自己都 recover 到，或者嗰個傷口都會好咗。熱敷對你覺得好似有幫助，其實傷上加傷。但如果你扭親啲大單嘢咧，譬如斷咗肋球紋啊，之類之類嗰啲啊，你熱敷敷完之後，下一個目標就係諗住骨科病房唞翻頭半個月。所以任何人逢係扭傷，第一時間唔好入急症室啦，急症室係睇你有冇斷骨嘅啫。找一個香港很出名的骨科醫生咁就 OK 嘅，因為你嗰筆錢嘥嘅，你去睇鐵打越睇越嘥嘅啲錢。你找一個好嘅骨科醫生，令到你個病情更加舒緩啲，費事係善財難使冤枉金心啊！ 我都係覺得揾個骨妹好。 啊屌你老味，好啦，今日大切大誤又講住咁多先啦。 都差唔多啦，喂，我想花幾十秒多謝啲 啊，多謝阿仁啦，我哋第一日開台，你有多謝邊個啊？ 我多謝啲同事啦，今日前日個同事見到面介紹個男朋友，我識佢男朋友就哦，原來你就係筍哥啊！跟住我心諗，哇，屌你老母，你又知我係邊個？ 屌你老母，你大撚我啦！ 咁啊，呢個朋友啊 ，Steven 啦嚇，多謝佢啦，食又食又屌又瞓啦，真 係咁啊，係喎啊！仲有一單嘢我想講啊，大切大誤 嚇，嗱，夠鐘啦，屌！ 屌你老母，三秒，一分鐘， 咁、我哋唔多謝人、 啊，一分鐘，俾一分鐘時間我。有一個朋友個妹，我想講，而家啲女仔好中意纖體啊，唔食乜唔食乜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食得係福，著得係禄。你只要唔係過肥，即係女仔係160磅以下，即係我覺得 OK 啊。總之你就算細細粒都好， 我告訴你，我朋友的妹二十歲，認識她的時候19歲，有一天晚上3點多打電話給我，我的妹妹屙尿的時候肚子很痛，屙粥仔出來好像白色，我第一時間急症室，去到急症室個醫生說她急性腎衰竭，整世就背著個屎袋在她身上要洗肚，現在什麼都不吃，不但只吃低鹽低鹽餐，啲嘢冇味嘅，全部都一日要飲好多水。總之個出入量係要好小心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減肥減，即係如果你減肥唔食嘢，就不如食多啲嘢。你急性腎衰竭就乜嘢都唔使食，除咗食月餅蠟燭香。仲有一樣嘢，而家佢個妹係等咩咧？等死。 不過我覺得而家啲人其實又搞，即係搞又減肥做呢樣做嗰樣，其實都係想引誘個上司去屌佢閪嘅啫。 都係嘅，食得福著得龍啊！仲有我繼續多謝你。嗱咁啊你多謝阿 Steve 哥、Stephen 哥之後就 食屌份哥， 食屌份哥啊！咁我好正嘅咩？ 可以食可以屌 啊！屌你老味， 食得屌得瞓得，呢啲唔係大智大誤啊！ 大智大誤啊！屌！咁我要多謝下邊個咧？就阿花哥啦，花哥幫我哋整一個 follow。咁啊，第二個係多謝下啲聽眾嘅支持啊。第三樣嘢就係都係多謝牛醫生啦，牛醫生都係支持我哋，不過佢唔得閒上嚟做嘢。 希望遲啲再過嚟，大家再錄一錄。 係啊，再錄一錄嘢，希望佢搞掂曬啲嘢之後。 我出翻一罐可口可樂啊！ 咦，係喎，好耐未飲過可口可樂。 係啊，咁啊，大家啤一啤可口可樂。 咁啊，好啊，咁我哋今集錄住係咁多先啦。 好啦， OK， 再見。